邹阳，齐人也，汉兴。诸侯王解自治民聘贤，吴王弼招致四方游士，杨与吴延济、梅盛等俱是吴，皆以文辩著名。久之，吴王以太子是愿望，称疾不朝，因有邪谋。杨奏书谏，谓其事上隐，恶止赤言，故先引秦为喻，因到胡越齐赵淮南之难，然后乃至其意。其辞曰：臣闻秦以屈台之功悬横天下，化地而不犯，兵家胡越，至其晚节末路，张耳陈胜连纵兵之聚，以扣函谷，咸阳遂危。何则？列郡不相亲，万世不相救也。今胡硕涉北河之外，上覆飞鸟，下不见伏兔，斗城不休，救兵不止，死者相随，辇车相主，转速流书，千里不绝。何则？强赵则于河间，六齐望于会后，城阳固于卢伯，三淮南之心思坟墓，大王不忧，臣恐救兵之事不专。胡马遂尽亏于邯郸，越水长沙，环州青阳，虽使梁并淮阳之兵下淮东，越广陵，以遏越人之粮，汉义折西河而下，北守漳水，以辅大国。胡意亦尽，越意亦深，此臣之所谓大王患也。臣闻蛟龙相守奋翼，则浮云出流，物与成疾，圣王抵节修德，则游坛之事归义思明。今臣尽至必义，一经极虑，则吴国不可干，是固陋之心，则何王之门不可夜长居乎？然臣所以立树王之朝，北怀千里而自治者，非误臣国而乐无民也。窃高下风之行，犹越大王之意，故愿大王之无乎，察听其志。臣闻鸷鸟累百，不如一恶。夫权诏之时，武力鼎势，炫服从台之下者，一旦成事，而不能止幽王之臣患。淮南连山东之峡，死是迎朝，不能还厉王之息也。然而计议不得，虽诸奔不能安其位，亦明矣，故愿大王审化而已。使孝文皇帝据官入吏，寒心消滞，不明求医。自立天子之后，使东牧朱须，东包夷府之后，深割婴儿望之，攘子望梁代，亦以淮阳，足扑极北，求地于雍者，岂非向新元平等哉？今天子心惧先帝之遗业，左归山东，右至关中，变权易事，大臣难知。大王伏察，臣恐周鼎复起于汉，新元过继于朝，则我无一嗣，不可欺于世矣。高皇帝稍见到水张邯，兵不流行，收弼民之卷，东持函谷，西楚大破。水攻则张邯以王其城， 陆基则荆王以失其地，此即国家之不基者也，愿大王熟察之。吴王不纳其言。是时景帝少帝梁孝王贵盛，亦待事。于是邹阳梅盛言计知吴不可睡，皆去之梁，从孝王游。阳为人有智略，慷慨不苟合，介于阳盛公孙轨之间。盛等及阳，误之孝王。孝王怒，下阳立，将杀之。阳客游以谗见秦，恐死而复累，乃从狱中上书曰：“臣闻忠无不报，信不见疑，臣常以为然，徒虚语耳。昔荆轲慕燕丹之意，白虹贯日，太子谓之。魏先生为秦化长平之事，太白石卯，昭王疑之。夫经变天地，而信不遇良主，岂不哀哉？今臣尽忠竭诚，必亦怨之，左右不明，足从立训，为事所宜。是使荆轲魏先生复起，而燕秦不误也，愿大王熟察之。昔一人献宝，楚王诛之，李斯节忠，胡亥即行，是以箕子杨狂，皆于避世，恐遭此患也。愿大王察一人李斯之意，而后楚王胡亥之听，吾使臣为箕子皆于所效。臣闻比干剖心，子虚吃疑，臣使不信，乃今知之。愿大王熟察，少加怜焉。语曰：“有白头如新，青盖如故，何则？知与不知也。故樊乌鸡逃秦之焉，解荆轲手以奉丹氏，王奢去其之位，临城自警以却其而存位。夫王奢樊乌鸡，非心于其秦而故于燕魏也，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，性合于智，目亦无穷也。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，为燕尾生，白圭战亡六城，魏魏取中山，何则？诚有以相知也。苏秦向燕，人误之燕王，燕王暗进而怒，似以决堤。白圭显于中山，人误之于魏文侯，文侯赐以夜光之璧，何则？良主二臣剖心息肝相信，岂宜于扶此哉？故女无美恶，入宫见妒，是无贤不孝，入朝见疾。昔司马喜鬓角于宋，足向中山，范雎拉挟折齿于魏，足为英侯。此二人者，皆信必然之化，卷朋党之私，挟孤独之交，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。是以身屠敌，倒雍之合，徐言复食入海，不容于世，亦不苟取毕周于朝，以以主上之心。故百里奚起食于道路，穆公委之以政，宁戚贩牛车下，桓公任之以国。此二人者， 起素患于朝，戒欲于左右，然后二主用之哉。感于心，合于性，坚如娇妻，坤地不能离，岂惑于众口哉？夫以孔墨之辩，不能自免于单于，而二国以威，何则？众口铄金，积毁削骨也。秦用戎人游鱼而霸中国，其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，此二国岂系于俗，迁于世？系其偏之扶辞哉？公听并观，垂名当世，故亦何则胡越为兄弟，由于子臧是矣。不合则骨肉为仇敌，诸相管蔡是矣。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名，后宋鲁之听，则五霸不足谋，而三王亦为也。是以圣王觉悟，捐子之之心，而不越田常之贤，封比干之后，修运父之墓，故功业赋于天下，何则？欲善无厌也。夫晋文亲其仇，强霸诸侯，齐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，何则？此人殷勤，成家于心，不可以虚辞戒也。知夫秦用商鞅之法，东若韩魏，力强天下，足车裂之；越用大夫种之谋，秦敬吴而霸中国，遂诛其身。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回，乌灵子仲辞三公，为人冠元。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，怀可报之意，披心腹献情愫，挥肝胆失德后，终与之穷达，无碍于世，则节之犬可使废尧，直之客可使赐由，何况因万圣之权，假圣王之资乎？然则荆轲陈妻族，妖离凡妻子，岂足为大王道哉？臣闻明月之珠，夜光之璧，以暗投人于道，众莫不暗箭相勉者，何则？无因而至前也。盘木根底，轮君离奇，而为万圣器者，以左右先位之荣也。故无因而至前，虽出随诸合璧，只愿结而不见得。有人先游，则枯木朽诸树功而不忘。今服天下布衣穷居之事，身在贫雷，虽蒙尧舜之术，携医管之变，怀龙旁比干之意，而素无根底之容，虽竭精神欲开忠于当世之君，则人主必习暗箭相勉之计矣。是使布衣之事，不得为枯木朽诸之资也。是以圣王治世欲俗，独化于陶君之上，而不迁乎卑辞之语，不夺乎众多之口。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，以信荆轲，而匕首窃发。周文王列精卫在吕上归，以望天下。秦信左右而亡，周用乌及而望，何则？以其能越栾居之语，持域外之意，独关乎昭旷之道也。今人主陈产于之词， 迁围墙之志，使不羁之士与牛迹同造，此报教所以奋于事也。臣闻盛世入朝者，不以思污役，砥砺名号者，不以利伤性，故李明圣母曾子不入，亦号朝歌，末子回车。今欲使天下辽阔之士笼于危重之权，挟于卫士之贵，毁灭污姓，以示谄谀之人，而求亲近于左右，则是有伏死枯学严叟之中耳，安有尽忠信而屈阙下者哉？书奏孝王，孝王立出之，足为上客。初，圣轨欲使王求为汉嗣，王又常上书，愿赐戎车之地，竟至长乐宫，自使梁国士众著作甬道，朝太后、云盎等皆谏以为不可，天子不许，梁王怒，令人刺杀盎，上以梁杀之，使者棺盖相望，则梁王。梁王始与圣轨有谋，杨正以为不可，故谏谗。梅先生、严夫子皆不敢谏。及梁事败，圣轨死，孝王恐诛，乃思杨言，深辞谢之，积以千金，令求方略解罪于上者。杨素知其人王先生，年八十余，多奇迹，即往见，欲以其事。王先生曰：“难哉！人主有私怨深怒，欲施必行之诛，诚难解也。以太后之尊，骨肉之亲，犹不能止，况臣下乎？昔秦始皇有伏怒于太后，群臣见而死者已实数，得毛骄未阔大义，始皇非能悦其言也，乃自强从之耳。毛骄亦仅托死，如毛驴耳。古事所以难者也，今子欲安之乎？”杨曰：“邹鲁守经学，齐楚多变质，韩魏时有其节，吾将力问之。”王先生曰：“子行矣，还过我而息。”邹阳行月余，莫能为谋，还过王先生曰：“臣将息矣，为如何？”王先生曰：“吾先日欲献于祭，以为众不可盖，妾自薄陋，不敢道也。若子行，必往见王长君，是无过此者矣。”邹阳发悟于心，曰：“敬诺。”辞去，不过梁，径至长安，因客见王长君。长君者，王美人兄也，后封为葛侯。邹阳留数日，常见而请曰：“臣非为长君无使令于前，故来是也。余状切不自料，愿有业也。”长君贵曰：“幸甚。”杨曰：“妾闻长君帝德性厚功，天下无有，而长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，今元盎氏及穷境，梁王恐诛，如此 则太后伏欲气血，无所发怒，切齿侧目于贵臣矣。臣恐长君危于累卵，切为足下忧之。长君俱然曰：“将为之奈何？”杨曰：“长君诚能经未上言之，得无敬良事，长君必故自结于太后。太后厚得长君，入于骨髓，而长君之地幸于两宫，金城之故也。又有存亡既绝之功，德布天下，名义无穷，愿长君深自记之。昔者舜之弟象，日以杀舜为事，即舜立为天子，封之于有弼。夫人人之于兄弟，无臧怒，无夙怨，后亲爱而已，是以后世称之。鲁公子庆甫使仆人杀子盘，欲有所归，既有不探其情而诛焉。庆甫亲杀敏公，季子缓追免贼，春秋以为亲亲之道也。鲁哀姜薨于夷，孔子曰：“齐桓公法而不决，以为过也。”以是睡天子，侥幸梁氏不奏。长君曰：“诺。”长剑入而言之，即韩安国亦见长公主，是果得不至。初，吴王弼与七国谋反，即发其极北两国城守不行，汉既破吴，齐王自杀，不得立嗣。极北王亦欲自杀，幸全其妻子。齐人公孙觉谓极北王曰：“臣请侍卫大王明睡梁王，通义天子，睡而不用，死未晚也。”公孙觉遂见梁王曰：“夫极北之地，东接强齐，南迁吴越，北挟燕赵，此四分五裂之国，权不足以自守，境不足以汉寇，又非有奇怪允以待难也，虽坠言于吴，非其政绩也。昔者正债重，许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，非义也。春秋祭之，为其以生一死，以存一亡也。相使极北见情时，是不从之端，则吾必先立其必极北，招燕赵而总之。如此，则山东之纵极而无隙矣。今吴楚之王敛诸侯之兵，驱白土之众，悉与天子争衡，极北独抵节坚守不下，使吾失语而无助，溃不独进，瓦解土崩，破败而不救者，未必非极北之利也。夫以区区之极北而与诸侯争强，是以高独之弱而撼虎狼之敌也，守之不挠，可谓成一矣。公亦如此，赏见疑于上，挟肩低首，累足抚金，时有自悔不前之心，非社稷之利也。臣恐藩臣守职者疑之，臣妾料之，能立西山，敬长乐，抵未央，攘魅而正义者，独大王耳。 上有权王之功，下有安百姓之名，德伦于骨髓，恩加于无穷，愿大王留意降为之。孝王大悦，使人持以闻。及北王得不作，喜封于淄川。